为朝鲜解放71周年秘鲁蓝天广播电台8月7号介绍了我国。这家电台的节目列举具体的资料记录说，上世纪初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从军事上霸占朝鲜，并推行长达40多年的殖民统治，给朝鲜人民强加了无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。节目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展开历时20年浴血的抗日革命斗争，推翻日本帝国主义者残酷的殖民统治，迎来了朝鲜的解放。